是四川发展较早、成绩出众的青年歌手之一。他16岁进入四川音乐学院，获得了许多大奖，其中包括亚洲音乐节十大金曲奖、四川省十佳歌手称号和第10届全国青歌赛专业组通俗唱法优秀奖。2006年，他在大型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亚军。来听这首《向日葵》。 春暖花开，头人梦醒色匆匆，吹着角，彼此的梦，却忘了露出一丝笑容，让自己活得从容。迷失的地面，悲欢零零总总，上映着不同的梦，寻找阳光温暖是我的本能，生命注定与众不同。我的天是雨后的一片晴空，我的眼是另一道彩虹，我心间是放开年轻的笑容，你一定也会为我动容。我的泪是清澈闪烁的露水，泪干随着一丝微风，我心中激荡着年轻的冲动，你会被我感动。微笑着流泪，想起骤雨暴风才赢得命运尊重，快乐常和悲伤紧紧相拥，生命注定与众不同。我的天是雨后的一片晴空，我的脸上映一道彩虹，我心间绽放开年轻的笑容，你一定也会为我动容。我的泪是青春闪烁的露水，泪干了随着一丝微风，我心中激荡着年轻的冲动。 歌曲《光芒》是演唱者张靓颖内心的一个传递，词作写尽了她在成名之后一段时间内心的波动和感触。轰轰烈烈的流言蜚语后，她保持沉默，用音乐做信念的支撑。有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种勇气去面对困难和挫折，听一听这首歌，相信你我都有共鸣。 过程多快乐，我不再那么急迫，想要看到好的坏的所谓结果，但我学会了在伤口的时刻嘴角倔强向上扬着。试着说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，我很怀疑他们又有几个了解真的我，每段流畅来句我为什么一定要辩驳，我宁愿唱歌或者保持沉默。

有朋友说最喜欢在雨后清新的空气中躲在家里，这时候你可以漫无目的的品尝咖啡，倚在咖啡店的沙发上随便捧一本诗集，有意无意间的阅读，或者奢侈的享受雨后阳光，把午后暖暖的阳光夹在诗集里，一切都是如此美好。如果雨后的天空还出现一道彩虹的话，这一切就显得更加完美。 爱了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都要保持坚强。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，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。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出席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主角 活之美不局限于风风火火，还在于点点滴滴。只要做个有心人，即使没有大作为，也会平添几分小快乐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歌曲《让你心动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 遇见你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被想再见你，要告诉你这次感觉真的特别，天天想你无法自已，一天比一天想得更远，爱上你让我情不自禁，为理想改变自己，你让我重新体会了爱，找回真爱，我不再迟疑，我不再迟疑，我要让你心动，给你心的不同，只有心动才能让你我心心相通，我要让你感动，给你与众不同，无论白天黑夜让你感受爱最多，我要让你心动，给你心的不同，只有心动才能让你我心心相通，我要让你感动，给你与众不同，只有我的执着是你永远的依靠，遇见你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被你凝结，从那天起在日记里出现最多的是你的名字，想再见你要告诉你，这次感觉真的特别，天天想你无法自已，出现最多的是你的名字，想再见你要告诉你，这次感觉真的特别，天天想你无法自已，一天比一天想得更远，我情不自禁，为理想改变自己，你让我重新体会了爱，找回真爱，我不再迟疑，我要让你心动，给你心的不同，只有心动才能让你我心心相通，我要让你感动，给你与众不同，无论白天黑夜让你感受爱最多，我要让你心动，给你心的不同，只有心动才能让你我心心相通，我要让你感动，给你与众不同，只有我的执着 是你永远的依靠，我要让你心动， 给你心的不同，只有心动才能让你我心心相通，我要让你感动，给你与众不同，无论白天黑夜让你感受爱最多，我要让你心动，给你心的不同，只有心动才能让你我心心相通，我要让你感动，给你只有我的执着 是你永远的依靠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 有一天